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度到中度霾，局部地区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本市雾气弥漫，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受到霾的影响，空气质量不佳，提醒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希望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绿茵场。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校园足球的话题，请来的是来自于师大二附中我们未来科技城校区的师生来做客节目。在第一时段呢，我们讲了讲这个现在未来科技城校区尽管作为一所新的学校，但是已经有了包括校本课程，包括足球社团等等这样非常丰富的校园足球的内容。而且在第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讲到说遇到一些相对比较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去支撑我们在室内进行相应的体育方面的一些锻炼，而不是说刚才那个王老师说哈，说那个不会说就给你放一个 NBA 比赛，然后呢就是咱们就当那个体育课上课了。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室内的环境非常的好。那两位老师能不能再介绍一下，王老师还是陈校？ 我接着还是从最开始原初设计理念角度来说，体育文化工作室的这么一个概念和它的建设的想法吧。当时呢，阮校长带着我们就是打造了一批工作室。那工作室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想着以老师以一种主人翁的方式，这个工作室基于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然后以工作室为基础来搭建课程，开研发课程，是相当于给老师增加了一个责任感。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是通过教学环境的布置，强调二附中这一块特别强调环境育人。以我们的体育文化教室为例，那体育文化工作室呢，我们从设计上来说分了三个区域，一个是奥林匹克区域，一个是三大球区域，足篮排。那还有一个第三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民族体育。 那其实我们通过三个区域的划分，每个区域都有它相应的海报的布置，我们的壁纸的展示，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相应区域的一些体育元素，包括体育精神的传递和传达，还有体育相关专业的书籍，这是我们在环境布置上希望通过环境的打造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并非是在普通的教室来上一堂普通的室内课。那第三个目的呢，我们是其实更多的是利用课余时间，教师带着学生，那更多的呢是学生自发的成立这种研究兴趣小组啊，包括像体育足球社团课啊，这种都可以在这个室内去上，那老师抛出一个话题，学生通过探究或者说带着小课题的方式去足球的发展的历史啊，其实最开始源于中国，对吧，蹴鞠啊，发展的历史啊，包括足球后来的演变啊，足球规则啊，那学生带着问题既可以研讨，遇到问题之后找专业书籍就在身边，立即就可以去自己翻阅，那同时呢，我们教室里面还配备了移动的这种电脑大屏，通过这种大屏幕当中的体育的足球比赛的视频的展播啊，我们可以了解比赛的规则、实况等等。我想体育文化工作室呢，为我们体育课深度的开展，特别是也包括我们校园足球的开展，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室内的环境条件。 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也是从学校层面啊，希望能够给学生打造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环境。我再问一下这个咱们两位同学啊，这个吴子君跟冯云泽，你们现在各自都在球队踢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谁先？ 我在学校社团里踢的是一个中场的位置。 中场。 对，然后我这个中场其实既要配合队友进攻，又要组织防守，所以来说中场这个位置是比较一个球队的核心 腰嘛，对吧？ 对， 那个你是后腰前腰啊？ 我是一般属于前腰 啊，那还是喜欢进攻啊？ 对，因为进球很可以 过瘾啊。 对。 那吴子君呢？ 我在学校当中踢前锋的位置， 踢前锋。今天全是中前场啊，挺好，踢前锋肯定特别过瘾。你们各自有特别喜欢球星吗？ 我特别喜欢 C 罗。 吴子君喜欢 C 罗？ 对。 为什么喜欢 C 罗？ 因为我觉得他总是能在逆境当中带领球队走向胜利，然后就是他可以将整个团队的配合转化成进球，只要他在场，然后队友们心里就非常有底儿，然后就今夏的世界杯当中，葡萄牙与西班牙那场比赛，然后最后3-3战平了，西班牙是华丽的传控足球， 是的， 而葡萄牙 踢皮塔卡嘛，对， 而葡萄牙依靠 C 罗帽子戏法顽强的扳平，然后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 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啊， 对对对， 靠自己一个人扛起一个队伍这种感觉，也希望自己能够在队里扛起来这个队伍哈， 对对对， 那这个冯毅呢，冯云泽呢？ 对我影响最深的我觉得应该是内马尔，他在世界杯的表现可以说他一个人身负重任，他的压力特别大，我觉得在对就是当世界杯嘛，当巴西对战哥斯达黎加的时候，巴西获胜了，在内马尔一次次摔倒，连球袜都踢成了破洞袜，那会儿他很坚强，他并没有哭，但是当他获胜吹响哨声那一刻起，他却哭了，他哎呀，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特别重担，但是还是有了回报，他对我就是让我觉得在无论是我或者是同学在足球场上都要拼尽全力，而且在生活中还让我觉得应该要迎难而上，所以我觉得内马尔是我挺喜欢的球星。 哎，挺好。尽管啊这都是这个国际大牌球星啊，就是可能距离我们的距离可能相对比较远，但是呢通过他们在场上的一些表现，其实对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啊学习啊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帮助。但是呢你们说的这个啊，就是因为你们本身喜欢足球，我觉得不足为奇。但是呢肯定有同学他是不喜欢足球的，开始也不了解足球，那这些同学怎么去参与这样咱们的校园足球活动，这个难题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王老师了，怎么办？就是因为像我上学的时候我对足球就一般，我还是喜欢篮球，因为都说篮球能长个，其实最后我也没长起来吧，但是都说篮球能长个，所以喜欢打篮球。但是足球这块这能不能够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还是通过什么样的课程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咱们怎么做的呢？ 校园足球的推广重在普及性，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女生方面啊，对这个足球不是特别感兴趣。对于这批孩子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抓住问题的成因，做好正向的引导，要找住足球教学的切入点，引导初步尝试，让学生和孩子的心慢慢走进来，在感受到了安全和乐趣之后，再引导孩子自觉投身进来，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绝不搞一刀切强迫式的去命令。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尝试呢？ 学生初学足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点害怕的心理，所以 怕受伤吗？ 对，怕受伤，怕踢不好，可能在之前的时候也在足球运动当中受过伤，所以会有这样的心理障碍。我觉得首先要在学生心理上面做好引导，向学生灌输足球的安全知识和正确的行为规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让孩子们认识到足球运动和其他运动是一样的，只要方法得当，都是一项有益的安全的运动。其次呢，我觉得要有具体的指导方法，要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通过切合的教学设计，让学生在参与足球运动中获得快乐，同时尽可能的让他们减轻在文化课学习当中的压力。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学生自然他就会参与进来了。 那这点我还想问问同学，插你一句啊，那你们觉得踢球解压吗？二位？ 我觉得踢球还是比较能够减轻压力的。 你是比如说平时学习成绩是好的时候喜欢踢场球，还是不好的时候喜欢踢场球啊？ 就是觉得有些压力大的时候喜欢踢场球，然后就可以适当有效的放松一下压力， 当发泄哈。 对， 冯云泽呢？ 开始我参加足球的时候，开始，我家长对我说：“你学习怎么这样啊？”然后，因为我学习比较一般，但是，对于解压这方面，我是每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我都会参，就是 约场球。 对，约一场球。我觉得那时候出一场汗，或者是，就不仅是对我身体上的放松，还让我就是一周，就是学习的压力嘛，让我感到我有足球特长，而感觉有一种优越感， 还有个盼头。 对对对， 觉得这一周能有场球是一个盼头，非常好。那继续啊，这个王老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第三点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及时的要给学生给予鼓励，增加学生学习的信心。教师应该从多方面正面的去肯定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在足球方面有所进步。有了这样的体会，学生就会大大减少对足球的畏惧心理啊，排斥的心理，从而提高自主参与足球的积极性。 那咱们在课程的设置上会不会把这个足球课程做得更有意思，就是让他不会单纯的是比如说，因为您，我刚才咱们聊啊，您是田径项目出身，田径就尽管是所有运动的基础，但也是最苦的一个这个锻炼运动项目了。你想成天就是跑跳，那但是对于足球来说肯定跑跳是最基础的一个内容。那如果要是足球都是每天，对不起啊，400米跑道先给我跑3000再说，那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会对足球丧失兴趣？那在咱们的真正课上会怎么做呢？ 在课上呢主要以游戏的形式进行足球的这个练习，它效果会非常的好，比如说两人一组的，三人一组的，或者是一排一组的，这样的练习，效果要比您刚才说的要好很多了。 对，这一上来就，先别废话，给我先跑12分钟跑出来再说。那可能这男生还能咬牙坚持，女生基本上都滋哇乱叫了。好，其实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谈到了，我们在作为一所新学校，我们在做这个足球运动上的一些特点。因为在我们这个校园足球这个栏目之中啊，我们邀请过很多的足球的传统校，包括特色校，他们可能在市级比赛区比赛都打出过非常好的名次，那可能做校园足球时间也非常的长，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类比，因为大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培养大家的兴趣。那从兴趣这个角度来讲，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是逐渐是在培养兴趣，而是自发的在做社团，然后由社团的负责人然后带领大家去 参与这样的足球运动。那咱们的校园的场地这么好，每周能够揉出多少时间来给我们的社团进行参与活动？会不会手说不行，你们不能够参加，我们要保护场地？还是说只要你们申请，批都批？ 现在的情况是每周五下午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固定的社团活动时间。那在周四下午的时候，学生可以自主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社团的成员也可以集中在一起。这两个时间是每周基本可以固定的。 都固定的。但平时如果要想我们约一场球，或者是这个有外校的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踢馆了，我们想跟那个王老师能不能申请周一周二周三给我们安排一个时间让我们踢一场呢？能可以吗？ 是这样子的，刚刚王老师介绍到我们每周五下午都有固定的就是社团课的活动时间，那周四下午也有这种自习自由自主的活动时间。那另外呢，像我们每周三下午第八节是团队活动。那这里除了我们其他的主题的这种德育活动，其实也会涉猎一些关于足球赛的这种活动方式。当然您刚刚提到这样的话题，如果别的学校的兄弟学校过来一起约场球，或者同学们 PK 一下交流一下，那这种呢也有学生或者说学生干部找到老师，那我们会协调，比方说周一周二的其他的下午五点到六点或者说四点到五点的这个时间段，具体的课程时间段我们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就创造机会给同学们在自己的兴趣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培养啊。 对，像足球呢，我们可能现在正在尝试。篮球我们与周边的首师大附中昌平学校，他们学校老师找到我们，也是学生约球嘛。那我们就是用的，我记得是一个周一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间段。 就可以约球了。 对。 感觉这听起来就特别的带劲啊。但是现在我想知道啊，就是咱们那个社团是初高中混在一起参与吗？ 现在社团只有高中。 只有高中是吗？初中这边还没有开始建立社团是吗？ 现在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好，我觉得整到初中这个人数逐渐多起来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因为初中大家更喜欢参与这样的一些足球的运动。好，这个话题咱们先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整个足球啊，跟足球相关的一些话题。因为说到这个足球，大家都说这个足球是一个最团队的运动。如果说为什么说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就是因为场上有22个人在踢，一个人一个 C 罗，尽管他很强，但是不可能把他扛到拿到世界杯的，对吧，最高的讲台上。那究竟我们现在这样团队精神应该去怎么锻炼，意志品质如何锻炼，我觉得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也想听听两位老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侧重。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校园足球的开展的过程中，尤其课程开展的过程中，还是以兴趣爱好为主，对吧？我们可能会希望让大家有什么带球跑或者做一些游戏，但是呢足球呢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那么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会如何去训练，尤其意志品质这一块，我想听听两位老师谁来介绍一下。 我认为借助足球比赛啊，是最能体现学生团队精神和意志品质的途径了。整个队伍呢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分工不同，而且在场上完成的任务也有所差异，但只要个体形成整个团体的时候，每个队员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自己的全团队。其实这就是一个团队精神的体现。在比赛中，学生会积极地做好自己的分内职责，同时也会协助到队友，为自己的队友分忧。在足球教学中呢，多采用游戏式集体性的方式进行练习。同时给学生带来不同角色的扮演。比如说我踢前锋的，然后换到后卫的位置，踢中锋的换到前锋的位置，让所有的同学都去体会各个位置的职责。 轮岗。 对， 轮岗。 这样他就会体会共存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也就是在足球比赛当中，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位置他都是重要的。 那么在意志品质这块呢，因为足球运动嘛，因为它是一个对抗性的运动，难免会有一些磕伤碰伤，甚至在跑那个在场上，你想如果要是咱们一个标准的场地来回来去跑都够跑的啊，这一次冲刺到前面有的时候都回不来，怎么样去坚持。那么在这一点上甚至包括对于输赢，那么这一点上咱们会不会有一个相应的教学的 辅导。 您刚才说的是意志品质方面的培养，我这里边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在困难面前呢，学生付出意志的努力，才能取得锻炼意志的效果，这个大家都很公认，所以在指导学生练习的时候，我会有意的创设困难的情境，还有艰苦的条件，比如说二打一的进攻，三打二的防守等等等等，来促进激发学生克服困难的主动性和自制力。当然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就会做出判断和行为。同时要提供意志品质行为的示范和榜样，及时给予评价和反馈，供学生来效仿。其实我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对于学生的挫折教育和逆境教育，是非常大的，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因为你拿学习成绩如果来一个挫折教育的话，可能有缓不过来的可能性，但是用足球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缓啊，毕竟跟高考不挂钩，这个很现实。咱们也可以掰开来说啊。说到这儿，就是您作为教学上是这样的，那实际效果上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吴子君跟那个冯云泽。先吴子君吧，那个你觉得在踢球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踢的？ 我是在初二开始踢的。 开始踢球哦，那你这个进入足球运动还算比较晚的。 对， 那你这开始踢球以后，有没有感觉说，别的人踢的不如我，那这个都是臭球篓子，这个我不愿意跟他们踢，有过这个阶段吗？ 在初三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次，有过一段时间 啊。那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就是在，因为初中我们也报名了昌平的比赛，然后就是因为有特别好的机会，去赢得比赛，但是因为 有了这个队友不太给力， 对，就是队友那次的比赛是上的二队，然后就是队友比较不给力，然后就当时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但到赛后以后，然后几天以后好好想想，还是觉得不应该那样跟队友去说。 然后你当时在场上就已经责怪队友了是吗？ 不，在场下。然后觉得还是应该更多的去鼓励，然后一起承担一些东西。 那这个因为丢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对， 不可能说这所有责任都怪在守门员上或者怪在后卫上，前场的不给力也造成了后场的这样的一个失位啊。你踢球受过伤吗？ 我踢球右脚脚踝受过伤。 也受过伤。 对， 哎，那你受伤之后你会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要回到球场上？ 有。就是那个我脚踝受伤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要至少养三个月才能踢球。 哦，骨折了是吗？ 不是，韧带有点问题。 啊，韧带有问题，这么年轻。 还行 啊，这你说年轻还行，还是韧带还行？ 韧带还行。 哦，挺好。那个，那当时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在也就一个多月以后吧，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不是正规的踢，就是跟同学传会球， 传接球。 对。然后射射门那种，就没有对抗， 忍不住了， 对， 脚痒痒了， 对， 这也是对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热爱。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冯云泽，冯云泽，你呢？你那个在踢球的时候，对于胜负心，你强吗？ 怎么来说呢？我觉得，原来我们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是从小学就开始练足球的。就小学我很清晰的记得，当初两年级，然后，老师开始招生，然后我就是比较，因为当时我的无论是跑动啊或者反应能力都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就已经就是进入学校足球队。然后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在我们与踢决赛，在昌平联赛，就是我们昌平四中，踢决赛的时候，我当时是踢中后卫这个位置。在敌方有一次进攻的时候，我就是碰手到球了。

那谈到咱们师大二附中呢，正如咱们主持人所说，学校还是非常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包括综合素养的提升。那我这么多年来的工作感受就是，二附中的在二附中校园里面，应试教育的色彩还是特别淡的。 嗯， 那我们未来 K 城学校呢，在办学过程当中，秉承着合作指导、自主发展这样的一种德育理念。那也就是说，我们强调学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重点来通过团队协作，来达到学生的一种自我发展、自主发展。那这个理念呢，与我们校本部，人文自主的学校文化是契合的。 嗯， 那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在德育教育过程当中呢，重点是围绕德育课程、班级建设和习惯培养这三个方面来开展工作。那其实这三个方面，我们都涉及到您刚刚提到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的内容。 嗯， 例如我们通过运动会、体育运动，通过足球课程等等，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健身习惯。 嗯， 就是良好习惯的养成。那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相应的节日和活动，来提升班集体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的打造。 嗯， 那总之呢，我们会把相应的主题德育内容，把它建构成主题型德育课程。 嗯， 我们强调课程育人，把相应的主题活动都纳入课程。 嗯， 那这里谈到的主题型德育课程呢，我们重在设计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并且以嘉年华、体验周或者说主题节日的方式，这种形式来呈现。那我们陆续开展有体育嘉年华、科技体验周、艺术节等一系列的竞品活动。那以这种方式来达到我们的德育和体育、艺术、科技的有效结合。 嗯， 那举个例子，其实很巧合，我们本周啊，科技城校区这边正在开展着未来制造这么一个主题的科技体验周。 嗯， 那周一我们邀请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来校给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的专家讲座。 哦， 那本周呢，我们在学校室内的活动场所，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设计和体验活动。例如 3D 打印，机器人作品的设计，人工智能作品的体验等等。那周五我们还有科技社团项目展示。 嗯， 那总之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想引导学生来关注科技的发展，来培养学生的能力。 而您谈到这个，我还特别好奇的插一句啊，因为咱们在未来科技城这样的一个地区， 对， 相应来说地缘上是不是有些优势，可以请到咱们属地园区的一些科技企业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做一个不管主题讲座也好，还是课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也好。 看来主持人对我们这边还是非常了解的。 嗯， 您刚刚说的，我们利用未来，现在叫未来科学城，科学城这么一个概念，里面有很多大型的央企。 嗯， 那我们借助央企的这种千人计划，这种专业的优质资源，我们发挥未来科学城的区位优势。 嗯， 那这里呢，我们就已经与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我们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签署了相关的这种合作协议。 嗯， 然后我们共同开发基于学生科学素养培育的课程。 嗯， 那这里呢，具体课程内容就包括我们邀请这种千人计划的 专家、 科学家，来走进校园来开展科普类的讲座，专题讲座。那同时我们会邀请这种科研人员与我们学校的理科教研组的老师们一起来开发项目式的课程。 嗯，包括课件是吧？ 也有动手实践类的。那同时呢，我们会带领这种高中学生去走进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这种国家级的，可以说世界级的先进的这种实验室和厂房，让学生去参观去体验。这也是打造成一种特色的课程呢。 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的一种引导啊。这个因为咱们属地啊，这个生源一方面是可能本地的居民，一方面可能就是我们园区的一些员工的 科研人员子弟。 对，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说，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明确的认识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对， 这也非常的好。那么在艺术上呢， 艺术这一块呢，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科技城学校在2015年开始呢，也承担了市教委的市级统筹二的招生任务。 嗯， 那其实现在市里面的改革力度很大。 嗯， 在改革的同时呢，也给予了很多的这种保障，政策条件的保障。 嗯， 那我们也积极发挥这种市级统筹的政策优势。从2015年9月份开始，我们学校就与中央戏剧学院来联合开发 艺术素养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它是以戏剧为核心的，那由中戏的老师选派优秀老师，由大学老师来给我们高中学生全员的来上课。那课程内容呢，也包括表演、台词、声乐、形体、舞台美术、人物造型、电脑技术等等。那这里呢，学生通过这种分门别类的丰富多彩的课程，通过这种艺术素养的培育，那每年度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艺术素养课程的展示汇报，大型的展示汇报会。那这个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成效喜人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觉得还是属地的优势啊，这因为离中戏新校区红富校区很近，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人家过来也方便。你说真是从原来东四那边，对吧，交道口那边请过来，老师也很辛苦，对吧？但是因为这个大学校址的外迁正好跟咱们契合到一起了，也借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说到一体科技，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会不会对于孩子的学习造成影响？会不会耽误学习？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我想先问问两位同学，吴子君、冯云泽两位啊，这个你们参加学校的这样的一些社团活动，家里边支持不支持？ 我的家长知道未来科技城学校与中戏是合作关系，他们有很多中戏的老师来我们学校，有什么我选择的校本课是舞台美术。因为舞台美术主要是有耐心，而且要手巧，做一些等比例放大的模型啊。当我把成品带回家，然后让我父母看的时候，他们觉得这非常有创意。他们没想到高中可能还会有与中戏的老师这样有交流， 大学先修了感觉哈。 对，所以就是我的父母对我非常支持，然后也比较对未来科技城学校抱一种就是感觉选对学校了那种样子。 其实蒙着选啊，因为对于一个新学校来说没有验证，对吧？就是如果你没有毕业生，你没有验证，家长其实也是做一个赌注，把孩子放到咱们学校来报考咱们的学校。那这一点上来说，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跟内容就非常的重要。那咱们另外一位吴子君呢？ 我的家长也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就是在昌平整个昌平区里，也只有未来科技城学校有这样的资源，与中戏合作，然后我在高一的时候学习了形体与台词，然后在高二的时候选修的是剧本创作，然后这两 相当艺术类，你这个 对， 还可以， 然后这两项我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家长也非常认可吧，对学校的这种开展。然后注重人文， 觉得孩子的认错态度越来越诚恳了，像是练过了。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其实孩子的变化家长都能够看得到，那尤其同学之间这样的一个比较，你看啊，我原来在你还在那中学，我孩子在未来科技城中学，那你这孩子的变化确实挺明显的。这其实家长难免会比较啊，但是对于学习会不会担心，说你会不会玩物丧志？因为一提到比如艺术啊，这体育啊，大家都会觉得这是特别耽误学习。你们俩家长担不担心？ 我家长对这方面不是很担心，因为学校的课时安排非常合理，然后就是在学习的主要是学习，然后其次才是艺术方面，然后所以说学习的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然后又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可以更多接触艺术类的课程， 提高了效率。 对对对。 那冯云泽呢，你们家担不担心学习啊？ 我家长比较，他是一直很支持我发展第二爱好，因为我家长认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就像你有钱没地儿花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钱都是零，健康是一， 对 对吧？这也挺好，家长都很开明啊。我觉得能够有家长的支持，家校能够联动起来合作起来，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一点上其实在体育上会更明显。我也很好奇的想问问王老师，这个咱们开展足球运动社团也好，然后包括上课也好，会不会有家长提出异议，说这个不要让我孩子参加这个，能不能劝一下我们孩子别参加这个，我这给他报了特别多某某私，然后某某什么这个数学班，某某什么英语班，这个我别让孩子参加这个，有没有这样的？ 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没有。 嗯，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嗯、 对，现在呢，学生的家长对学生的身体也是非常的重视。 嗯， 像在我们家委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想通过老师的途径了解一下身体学生的身体情况。 嗯， 学生在校啊，活动的时间有多少？ 嗯， 啊，都有什么时段可以活动？都可以活动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说家长对学生的关注，身体方面的关注还是非常的有利的。 那么从学生的变化上呢，您觉得比如说尤其您在体育教研组是主持工作，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学生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尤其在学习的效率上？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有些学校就谈到，你参加校园足球其实并不会对你的学习成绩造成影响，相反，因为你有了体育锻炼，你的精力更容易集中。那么在咱们学校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我们现在校园足球的开展，包括社团的开展，它不是专业化的训练 啊、 所以说，无论从时间和强度方面，都会对学生有所好处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可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会影响他太多的精力。往往适当的运动还能提高他的学习的这个状态 效率啊。 状态和效率。 那以您来说啊，因为您是专业人士，比如说一周让孩子锻炼多长时间，或者分几次会比较好？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每天必须要锻炼一小时吗？我觉得在一个小时以上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畴。 但是要保证一小时，对吧？ 对， 而且要是有效率的一小时，不是跟那走一走溜达一下，溜达就比如说家长现在特喜欢吃完饭以后拉着孩子说你不要看书了，要不要复习，跟我在小区里走一钟头，跟比如说你在那跳绳跳一钟头，跑步跑一钟头，你觉得这走路一钟头有用吗？ 如果说实话的话，确实是没有。 苍蝇腿也是肉是吧？ 像这样的运动密度还有运动强度，走路确实达不到。还需要一些像慢跑啊，像跳绳啊，踢毽子啊，这些可以促进心肺功能发育的这些活动是有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这也是专业人士给我们的这些家长们的建议啊，就是还是要保证孩子的运动。因为如果不运动的话，你就这么想吧，您现在都大家都工作了，你工作的时候你一天不动的，你回家以后肯定跟死人一样趴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要不要为看孩子去写作业，要不是为了看孩子说这个给他要做个饭，你肯定就想点外卖，然后就往床上一趴，什么都不爱动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有运动的话，你的精神状态跟你整个对待生活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不要让做一个孩子错误的榜样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很想去向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包括家长们去传递的一种这种状态跟这种那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关于这个校园足球的我们的开展的情况了。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两位同学，有没有过一些特别值得自己那个记忆的特别难忘的一些赛事，或者跟同学之间的故事或社团的故事？两位同学有没有？ 我最印象深刻的比赛应该是今年暑假举行的百队杯比赛。 哦，你参加百队杯了 啊？对。 嗯， 然后但因为特殊的原因，前几场比小组赛没有参加。 嗯， 然后到了最后一场小组赛，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嗯， 决定我们能否小组出线。 嗯， 但在上半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友的失误，让对手先进了一个球。 嗯， 然后但我们也没有相互在场上抱怨。 嗯， 然后因为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嘛，然后只有11个人的齐心协力才能取得好成绩，但不尽人意吧，最后还是输了，比较遗憾。然后但我认为比起输掉比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然后看到我们与对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调整好心态，争取在明年的比赛中可以取得一个好点的成绩。 这也是自己这样的一个期待啊。 啊，对。 但是对于输赢你怎么看？就是踢球的时候。 踢球的人还是都比较渴望赢的吧。没有人想输。但是，只能有一方获胜。然后输方也不要太气馁。还是要总结一下经验， 然后，嗯，那你们会比如说踢完球不管输赢，比如队友们都聚一下，咱们吃完拉面。之前初三还有高一的时候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到高二学习有点紧张了以后，这种情况就少了，没时间出去聚了啊。对，嗯，也能理解，也能理解。但是，嗯，这种比如说就是大家的团队之间的。 具体的情况就少了，没时间出去聚了啊。对，嗯，也能理解，也能理解。但是，嗯，这种比如说就是大家的团队之间的聚合凝聚，然后通过以这个吃饭促进这个大家的关系，还是很有效果的啊。这个能够那个紧密的团结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对于输赢，你说的对，是大家都想赢，但是呢，嗯，对于输也更要佛系一点，有的可能是因为实力上本身的差距，有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状态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足球是圆的，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么在理智看待输赢之后，我觉得对在场上就会表现的会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想听听冯云泽，因为听你聊天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还挺猛的这个男孩，就是我特别担心你在场上会不会跟人发生冲突。 我记得在初中，初中是在半决赛的时候，遭到了对方一个后卫的，对，一个可能算是故意犯规吧，就是 判任意球，然后可以弥补一下，就是我对方犯规的故意犯规的，就是这一举动可以有所疏解，不让我就是。那要是没判呢？ 要如果要是没判的话，我就可能会当时情绪也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然后但是我会还是会把这些情绪再多用在就是继续的比赛的时候，也并不会就是对对手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啊或者怎么样的，伤害的这种，或者哎，你是一开始踢球是这样，还是就是踢着踢着突然间觉悟了？其实就是你跟裁判争也没什么用，那更多是要做好自己。 对，因为我记得，是我初一的时候，因为我初一刚来到我们初中学校的足球队，当时是就是我们的主教练与裁判发生了一点小争执，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裁判毕竟是裁判，有裁判团队，他们最后总结出来的。 还是结果还是就是我们的问题，对问题，然后所以最后而且还是继续比赛之后，裁判比较偏向他们那一点了。哦，你自己心理上也产生变化了。对，其实你谈到这一点，我就深深的感觉到王老师这边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因为如果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练，不能够把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对于比赛的输赢的价值观 传递给我们同学的话，那就会对同学造成影响，因为可能本来这个这场比赛，那裁判的判罚可能是相应比较公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老师跟裁判起了冲突，那么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会造成影响，觉得哦，是不是他就是在针对我们？越踢越来气，越踢越来气，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也可能在所难免。所以这也是一种德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跟传递，这一点任重道远啊，也是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请同学来给他的队友或者是他的想送的人啊送首歌。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节拍。那么在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节拍啊，这个送歌这样的一个环节，咱们就请冯云泽你来送首歌吧，准备送给谁？我想送给我初中的队长，因为他带给了让我对足球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想送一首Sugar给他，让他的生活也像歌曲里面男主角以及女主角，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 也很甜蜜， Sugar 嘛，对，糖一样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